作对，出生入死没想会有人陪，你为我流血几滴英雄泪，为一起刻下丰碑。流浪的日子有你在作陪，我认定的人死也不后悔，你犯下了罪头也不能回，走向深渊的轮回。 血雨挥洒的路已被火点燃融化，我的呼唤为你喊到了嘶哑。有你曾与我浪迹天涯，我也会把血为你夺冠，只要生命在旁四海皆为家。就算无数人飞向三峡，整个世界也相互厮杀，只要回头身边有他，不必害怕。 前世我命要与不共作对，出生入死没想会有人陪，你为我流血几滴英雄泪，为一起刻下丰碑。 流浪的日子有你在作陪，我认定的人死也不后悔，你犯下了罪头也不能回，走向深渊的轮回。 春雨回家的路已被火点燃融化，我的呼唤为你喊到了嘶哑。有你曾与我浪迹天涯，我也会冷血为你作伴，只要兄弟在旁四海皆为家。就算无数人飞向四下，整个世界也相互厮杀，只要回头身边有他，不必害怕。只要回头身边有他，不必害怕。 想跳

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任凭我的心一天天变冷。 是越走越远。 那一瞬间，爱爱爱，想到未来，想到从前，就在黑暗的尽头，你的光划破天边，心涌现，感触万千。在我和我小小的宇宙空间，没人了解也不想人看见，追寻什么的心带我向前，那一瞬间，爱爱爱，忘了未来，忘了从前，只有我在天地之间，美好平静那一刻，心涌现，感动万千，那一瞬间。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

都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 下位出场的歌手呢，叫做罗美玲。罗美玲呢，被誉为美声女伶。她是一个横跨电影、戏剧、音乐剧等多元领域的原住民女歌手。一起来听到罗美玲带来《我不哭》。 闭上你的眼。

慢慢记下来。 自己会振作， 经常音乐吧， 你的 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水木年华，叫做《为梦而生》。这首歌是一首有力量、散发出积极能量的歌曲，温暖质朴，并且充满了信心和激情。一起来听到水木年华带来《为梦而生》。 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存在过。就是我们，去未来，现实给我太多无奈，越是忘了，为何活下来？在心底的那一种莫名感动，这深夜里一遍又敲打我的灵魂。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存在过。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执着，就让它沸腾着我的血液，我的脉搏。Yeah! 这次的旅行会有什么结果，下着头因为我没有理由那么接受，我仰望在天空期待流星坠落，他们说过一座城市我埋藏你的地方，我看着漫画里的超人一分就能到达，想跟他们一样是我们的梦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要怎么做，真是需要你我这种英雄，我们只是身上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让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再梦境里，因为我们都有超能力。他说的事情跟我擦身而过，就算是那些天才黑虎有困难的时候，还记得大步向前走，有梦就值得追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用去努力，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针不同而已，不会开心雨落天空总是会放晴，哇哦，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要怎么做，真是需要你我这种大英雄，我们只是身上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让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在梦境里，因为我们都有超能力。 别人的伤不要紧，梦想靠自己来决定，只要坚持走下去，赢得掌声是早晚的意义，总还是会有，但是那不影响我成为英雄，站上最高峰。哦耶，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让每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再梦境里，因为我们都有超能力。

在一起。 眼睛包含很多的秘密，比如说你眼皮浮肿，即使睡前没有喝很多水，早上起来眼皮仍然肿得厉害，怎么回事呢？你可能体液失调了，造成了水分代谢失调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除了眼皮浮肿，还感到下身无力、口干舌燥，可能是你的肾在搞鬼了。 在谁身边？沙漠也能变成花园。轻描淡写的岁月，像泛黄照片，记录着那些永恒瞬间。如果时间是钟，回忆慢慢练习收敛，笑看世界的善变，像过眼云烟。珍贵的不需要说感谢，就让思念无限放飞到天边，刻在心里面。眼看飞逝流年，慢慢沉淀，变成了纪念。那些美丽少年，时过境迁，若隐若现，永远期许不遥远。如果时间是种考验，笑看世界的善变，像过眼云烟。珍贵的不需要说感谢，就让思念如雪放飞到天边，刻在心里面。眼看飞逝流年，慢慢沉淀，变成了纪念。那些美丽笑脸，时过境迁，若隐若现，永远期许不遥远。 承诺

音乐是一位好老师，他会将你的心灵从喧嚣和沉杂之中带出，带到一片净土，使你那份烦躁的心平静下来。音乐是你开心时的好友，音乐也是你失意时的伙伴。我们继续来听歌 Go ahead and break my heart. Sun is sitting on your last good try. Here I am again with half goodbye. Wonder if you're really gone this time.Just when I'm about to lose my mind, there you are again on my phone. The moon is rising and you're all alone. Maybe we could just hang a while. Maybe we can make each other smile. Oh no, here I go.